爱上我吗，亲爱的宝贝，我在想你。嘿，你在想我吗，亲爱的宝贝，我在想你。多么的幸运，相遇不分离，在星夜里只想拥抱着你，相偎相依。嘿，你在想我吗，亲爱的宝贝，我在想你。想我吗，亲爱的宝贝，我在想你。 是， 嘿，你在想我吗？